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江的最近不太平静，先是春节前呢爆出有女性游客被恶意的毁容，春节期间呢又有游客在某餐厅遭遇殴打。据当地警方的通报呢，前起案件中的施暴者已被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而后起事件中的打人者呢也已被行政拘留并处以罚款。应该说呢，出现这样的糟心事儿，无论是对丽江美景心之向往的外地游客，还是对丽江形象惜之如金的当地公众，都感到愤慨。有人表示呢，身为丽江人，更加痛恨肇事者，呼吁将打人事件与丽江的旅游区别看待，切莫因为一件事件而毁掉了一座城市。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受春节假期及政策调控的影响，一月份呢，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楼市整体成交低迷。此外呢，春节假期一二线城市的成交量呢较为冷清，尤其是典型的热点城市，市场观望情绪浓郁，导致呢成交惨淡，环比跌幅均较大。科尔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与去年的春节假期相比，今年的春节期间的热点城市仍以下跌为主。201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曲前中啊，骗子打电话时呢说的是河南话，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日前西安一名河南籍律师以地域歧视和侵犯河南人名誉权为由呢提起了诉讼，要求北京电视台和该小品编剧及演员向所有河南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人1元。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电视综艺节目《中国诗歌大会》。这个节目呢，可谓是红极一时，一个又一个出镜选手享受着才子或才女的漫天光环。不可否认，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在全社会普及诗词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很有意义的。且诗词大会呢，形式活泼，可以让更多的观众容易上手，速成为诗歌发烧友。不过几集看下来，有些观众呢是发表评论称啊，节目所选的诗词呢大多比较简单，很多是来自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优胜选手呢并非有多高不可攀。但即便如此，这些优胜选手仍是赢得了一片喝彩声，这表明诗歌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已退化。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早晨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我的地盘听我的》。 我了解公式，我的老师，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听我念老师歌词，欣赏我大学的样子，我正在教室，你的方式，你的样子，这个样子。 特别的小姑娘，孤独的需要勇气，别让我牵强游戏，我变成好戏，我是一号正在练习，因为注意，都觉得闹剧，我要的是是的好意。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一聊好音乐，再听听好音乐。当然今天早上的音乐单也是颇为丰盛，被誉为呢音乐界奥斯卡的第59届格莱美颁奖礼呢，将于北京时间的2月13日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届时呢，怀着双胞胎的孕妈碧昂斯、鸡腿女王阿黛尔、潮魔蕾哈娜、小天王贾斯汀·比伯都将同场竞技，大战是300回合，共争呢年度各大奖项。这场音乐盛事呢，在我们心中历来是公平、公正、公开、严肃、正经、盛大、恢宏的。但是呢，你不知道的是呢，这些年格莱美让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组团去领奖，还有在2009年颁奖典礼上打架的蕾哈娜是开了天窗，还有让水果姐姐陪跑了7年，她还是一个奖都不赏。不开心的时候呢，她还能任性一把，收回颁出去的奖呢。知道了一些格莱美的冷知识之后，真的要说一下，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小美。好了，接下来放松一下，继续听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赶快来听一下吧。 什么样轮廓，老房子而话说，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 FM 999路况播报。接下来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最后呢，我们是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从国贸桥到建华南路有 1.4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999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四，尾号限行的是2和7，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Thank you. 火，烧了整个沙漠。 奖项只能颁给歌手，格莱美第一个不同意。早在1996年，希拉里呢就凭借着著作《举全村之力》的有声版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朗读的专辑奖。虽说这个奖项呢没有年度专辑、年度新人那么受关注，但是让政治家捧走格莱美也是音乐界的头一遭啊。到了2004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抛下老婆希拉里，转而携手前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拿走了最佳朗读专辑奖。当年呢同样提名的希拉里只能遗憾的败落，真是一家人欢喜又忧愁啊。当然政治家组团去格莱美拿奖至此并没有停，在2006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是获得了格莱美最佳的朗读奖，2007年呢中途被吉米卡特是截胡，2008年又重新回到了奥巴马的手中。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上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伴着这首欢快的旋律，我们今天一起就来聊一聊格莱美小美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面。 就是我常来着你， 爱你 别情话多说一点。 在1989年的格莱美最佳新人奖呢，是颁给了一支叫做 Lily Valley 的组合。当年的这支组合确实是声势浩大，一片火红，发行的专辑呢也登上了冠军的宝座。但是这个双人组合呢，其实是由两个不太会唱歌的男模组成的，一个德国制作人呢包装炒作，他们只负责跳舞和对嘴型，完美的骗过了所有人，甚至是一项严格传统的格莱美。事情败露之后呢，他们承认一直以来在专辑和演唱上面的假唱，还有顺道带走了格莱美奖项的丑闻，这可以算是格莱美史上最大的丑闻信息了。伤心不已也愤怒不已的小美同学立刻要求吃了我的奖给我吐出来，收回了搬出去的最佳新人奖项。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大饱一下耳福，听听呢当年啊骗了小美的这个 Milli Vanilli 组合的歌曲。 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 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2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999路况播报。接下来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藏高速北向南，从北沙滩到大屯路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9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9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看到普通道路，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从国贸桥到东大桥路辅路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999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四，尾号限行的是2和7，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 最时尚资讯， 这里还有 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 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5到3摄氏度，上海多云转晴，-1到5摄氏度，天津晴，-6到2摄氏度，成都多云转阴，4到11摄氏度，石家庄晴，-4到5摄氏度，保定晴，-6到3摄氏度，涿州晴，-6到2摄氏度，廊坊晴，-5到2摄氏度，宜宾多云转阴，7到12摄氏度，德阳多云，3到11摄氏度。分享够了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则生活小贴士。他说呢，宿醉一次啊，大脑要受损1年，这些你知道吗？都知道呢，是酒不好，但是最后长期影响你懂吗？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成瘾行为发表研究，说醉酒一次呢，就会对大脑产生持续1年的影响。此后呢，1年中的酒量都会变差，而且呢，更容易呕吐和昏迷。研究者分析称呢，醉酒呢会对大脑造成刺激，部分的机能的受损，再喝酒呢会产生自我保护。所以在这里呢，妮蔻也是提醒大家啊，平时聚会呀、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以水代酒，多喝饮料，多喝白水，酒呢还是尽量少喝，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 And right now it's a steel knife in my windpipe. I can't breathe, but I still fight. While I can fight, as long as the wrong feels right, it's like I'm in flight. High off of love, drunk from my hate. It's like I'm huffing pain. I love her, the more I suffer, I suffocate. Right before I'm about to drown, she resuscitates me. She fucking hates me, and I love it. Wait, where you going? I'm leaving you. No, you ain't come back. We're running right back. Here we go again. It's so insane, 'cause when it's going good, it's going great. I'm Superman with the wind in his back. She's Lois Lane, but when it's bad, it's awful. I feel so ashamed. I snap. Who's that dude? I don't even know his name. I laid hands on him. I never stoop so low again. I guess I don't know my own strength.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Chills used to get them, now you're getting fucking sick of looking at them. You swore you'd never hit them, never do nothing to hurt them. Now you're in each other's face, spewing venom in your words when you spit them. You push, pull each other's hair, scratch, claw, pit them, throw them, paddle, pin them. So lost in the moments when you're in them, it's the phrase that the culprit controls your boat. So they say it best to go your separate ways. Guess if they don't know you, 'cause today, that was yesterday. Yesterday is over, it's a different day. Sound like broken records playing over, but you promised them. Next time you show restraint, you don't get another chance. That's why they call it windowpane.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I know we said things, did things that we didn't mean. Then we fall back into the same patterns, same routine. But your temper's just as bad as mine is. You're the same as me. When it comes to love, you're just as blinded. Baby, please come back. It wasn't you. Baby, it was me. Maybe our relationship isn't as crazy as it seems. Maybe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a tornado meets a volcano. All I know is I love you too much to walk away. Though, come inside. Pick up your bags off the sidewalk. Don't you hear sincerity in my voice when I talk? Told you this is my fault. I'ma tie it to the bed and set this house on fire.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But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But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聊一聊格莱美颁奖史上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2009年，超模我们的蕾哈娜还没有进化成现在的山东天后，和男友的纠纠缠缠之路呢也尚未开始。当时呢，她的男友是 R&B 歌手克里斯布朗，因为怀疑啊蕾哈娜出轨，就在格莱美颁奖的前夕，克里斯布朗呢在车里是殴打了当时的女友。蕾哈娜呢被打的是破了相，当即报了警，两人坐着乌拉乌拉的警车拉风去了警察局。当晚呢便双双留在了警察局度过，自然也缺席了当晚的格莱美的表演。 被打又缺席格莱美奖的雷哈娜肯定很难过，但是被临时开天窗的格莱美可能会比雷哈娜更难过了。眼看着颁奖典礼就要开始了，要表演的嘉宾却不见了，格莱美呢只能临时安排了林歌大师，还有 R&B 天王贾斯汀，还有乡村歌手凯特厄本，以及一个老牌团体组了一个临时混搭的组合进行演出，挽救危机情况。对于一个颁奖典礼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比表演嘉宾开天窗更吓人了吧。好了，接下来继续放松心情，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陶喆的《小镇姑娘》，希望你会喜欢。

在2016年，小李子结束了奥斯卡的陪跑之路，成功的拿下了小金人，整个世界啊都激动的哭了。与此同时呢，继续陪跑诺贝尔的村上春树，陪跑格莱美的水果姐姐 Katy Perry 并没有被世人遗忘。虽然呢 Katy Perry 的唱歌实力人气呢早已经过了认证，但是格莱美呢始终是水果姐姐的心头之痛啊。坊间呢甚至是调侃，因为只陪跑所以更专业。世人呢都知道水果姐姐在格莱美是陪跑多年，更让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的是，她整整在格莱美走了7年的红毯，13次格莱美提名却颗粒无收。而2009年呢，水果姐姐也是凭借着成名曲第一次入围了格莱美。那个时候呢，她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她将开启长达7年的陪跑之路。2015年倒是终止了陪跑，因为干脆连提名都没有了。让水果姐姐专注红毯7年却是颗粒无收，没想到你是如此狠心的格莱美啊，完了秒被琼瑶附身。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我呸，希望你会喜欢。 半夜一点的雨雪，浪荡水一见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地造大会，为你年代欧洲请为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出丑见面握手拥抱会，零下50度北极探险为期10几天，撒哈拉吐了绝对不愧三度导演，每日来夜集体给个歇斯底里的宣泄，好像进入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装逼让学生能排队，你是痛苦飞的九头身材，还是王高帅的六块鸡排，一些更重要的是语气，管你小猪的星星时尚风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前男友的约会，全套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星期一点都还明媚，网络上50个粉丝连连一点都不累，为你装逼让学生能排队，你是功夫飞的九头身材，还是能够舍得六块鸡排，比起更重要的是马甲线，管你小猪大壮我配，管你是小星星时尚风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结果反而一片混乱，更心酸。 铁谁独断，谁说出了期盼，谁觉得是批判，当争吵都变成冷战，也让情感被切断。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把情人的泪还有责备全部承担，从不习惯对曾经炽热的爱情分手就冷淡。我只能勇敢顺其自然，谁叫我对一切都那么期盼，不想要关注了自己安全，但却太黑暗。 已经不如从前热闹。1988年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经开始转型为创新创业一条街。私家车99.9进入加速第三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随着新的工作周的开启，白领们的工作节奏呢也完完全全的回归到了正轨。但是不少人发现啊，这几天预定上门服务还得多掏钱，外卖、家政、维修等行业过年期间呢涨起来的价格到现在呢还未恢复正常，很多呢街边的实体店也依然在打烊，平台的专送高峰价是超过了10元。这几天有一些外卖平台上一些商家的配送费比平日高出了不少，即便呢配送方式是平台专送，大部分店家页面上的配送费依然显示是高峰价，低至10元，高至17元。不过这几日呢均有几块钱的回落。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21万多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起早贪黑的的哥刘志强来说呢更是2-3年的收入。但面对乘客遗失的21万余元的巨款，刘志国却没有动心。日前呢，刘志国将一分不少的巨款原数归还给了乘客刘女士。每年春节期间呢是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的结婚高峰期，近日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调查发现，婚嫁彩礼在一些地方呢动辄是10几万，普遍要求在城区买房，远超一般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虽然有的地方呢出台了彩礼的指导标准，但硬杠杠难以管住穷讲穷，高价彩礼并未绝迹。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新能源汽车。今年起呢，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是退坡，加上北京呢还未公布今年的新能源汽车目录，京城部分新能源车型厂家呢是不给出定价，销售呢处于暂停状态。目前在腾势各家经销商店呢都买不到腾势400这款车型。一家经销商的销售人员表示，腾势400进了国家目录，但还没有进北京市目录，地方补贴呢不能确定，差了好几万元。现在呢是买不了了，他预计呢想要提车要等到3月底和4月初。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照例进入第二个音乐时段。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这个早晨依旧送给你。 分析，笑容。 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说到格莱美呢，大部分人肯定以为都是流行音乐的天下。 No No No， 就拿今天来说吧，格莱美呢就设置了80多个奖项，从流行到古典，从电音到美声，样样覆盖。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民族音乐家包括宋祖英、戴玉强、王健都曾提名过格莱美，也包括年轻一代的萨顶顶啊、张靓颖也都入围过奖项，虽然最后呢都没有拿下奖项，但是我觉得提名啊已经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认可了，你们说对吗？好了，接下来我们送上曾经也是提名过格莱美的萨顶顶这首《万物生》。 秋天的天，老鸟夏天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 Nico。接下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丰田南路到青塔西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23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科惠路到昌平路辅路有 4.5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6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9公里。莲石东路西向东，从鲁谷东街到青塔小区西侧路有 1.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2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从西花市大街到崇文门东大街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朱市口东大街东向西，从崇文门外大街到启年大街有 0.5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四，尾号限行的是2和7，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害，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美，今天呢我们是聊聊格莱美小美不为人知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要聊到重头戏了，就是其实呢我们还真又把格莱美抱回家的音乐人，比如谭盾和航天启。在2002年，湖南音乐人谭盾凭借着《卧虎藏龙》电影的原声音乐获得了格莱美最佳电影音乐创作专辑奖，而在80-90年代呢，凭借着《黄土高坡》风靡大街小巷的航天启更是首位获得格莱美终身艺术成就奖的亚洲人。在这里呢，我真的是要为航天启和谭盾鼓掌了，太棒了，是我们的骄傲啊，你们说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既然聊到了航天启，马上我们就听一听航天启的这一首《黄土高坡》，让我们一起为首位获得格莱美终身艺术成就奖的亚洲人航天启好好的骄傲一把吧。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马友友等华裔音乐人啊，先后也都斩获过格莱美，但是只有谭盾和航天启是真正的中国籍音乐人，低调的两位着实实在是令人骄傲。了解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了，格莱美就是这么一个严肃正经又不太正经，高大上又接地气的颁奖典礼。当然了解了这么多知识之后呢，我也是替大家决定了，在今年呢，大家似乎要好好的看一看格莱美咯。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二手不好。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戒掉尼古丁， 生活更安心。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 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妮蔻，接下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沪高速北向南，从南四环东路辅路到十八里店桥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0公里；京沈高速北向南，从湖光中街到望河桥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4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东五环路南向北，从七棵树桥到环铁桥呢有1.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1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最后呢，我们是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菜市口大街南向北，从南横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广安门内大街东向西，从教子胡同到白广路有0.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四，尾号限行呢是二和七，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妮蔻。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男色的时代，微博上到处都是老公，电影电视剧里面也是各种小鲜肉活跃的身影，就连春晚也把他们作为噱头。而对于偏爱老干部的我来说，喜欢国内男演员不多，里面呢却有一个人，既能演出18岁少年的清澈眼神，又能驾驭40岁大叔的沧桑感。一会儿是一柔一刚的长发美人，一会儿又是为了兄弟不要命的铁血汉子。而这个人没背景，家境还差，好不容易啊坐上了一线演员的位置，却不爱曝光，没有八卦。偶尔呢在微博里看到他，不是晒儿子就是发自黑照，要不就是诵经礼佛讲人生道理，活得像一锅行走的鸡汤。没错，我说的这个画风清奇的人就是陈坤。很多人认识陈坤也是从小鲜肉时代开始的，比如《相雾相雨又相逢》里的钟表匠穷小子，《金粉世家》里玩世不恭的小少爷。那个时候啊，陈坤的角色都有点忧郁美少年的感觉，分分钟啊是把少女少妇们迷得七荤八素。到后来，《画皮》里的少年将军，《龙门飞甲》里的厂花，大家又开始认识陈坤古装美人的巨大魅力。而到了《寻龙诀》里的胡一八，《火锅英雄》里的刘波，不惑之年的陈坤又打破了大家对他阴柔的偏见，成了糙率的代言人。从影18年，陈坤多变的画风不得不说得益于天生的资本颜值，至今呢他的颜值甚至是打破了二次元以三次元的次元壁，代言手游所拍的 cosplay 的照片甚至火到日本去了。除了老天爷赏饭吃，对于表演这件事情，陈坤实在是很拼，半老半丑就不说了，受伤呢也是家常便饭。演钱学森的时候，为了每天花4-5个小时化妆，贴3层头皮把发际线做高，还要学英文的术语，提前2-3个星期背诵天书一样的数学公式。龙门飞甲时呢，做了8个多月的体能训练，高空的吊威亚6个小时不用替身，一场打耳光的戏坚持让李宇春和桂纶镁真打，被狠狠抡掌了5次。拍沙漠戏时呢，还意外的坠马，幸好他及时躲避，才避免了受伤。 过界男女时呢为角色增肥，临片酬出演一名烟鬼司机，拍摄时呢抽烟抽到想吐，寻龙诀时呢是恶补了八本原著，学风水八卦，练习近身的搏击，还因为压力太大狂掉头发，实拍时呢还是被飞虎爪打到受伤，闪躲腾挪间造成了急气性的脚崴。火锅英雄里各种被打被虐就不说了，宣传跑路远时因为过于劳累在酒店房间晕倒，直到半夜被冻醒才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撞伤了额头。有人问坤哥，你为什么这么拼呢？他回答说，我不服的不是输，是我明明可以做到，但是我没能坚持做到。别人啊忙着拍戏赚钱，他却淡定的低产，所以有网友调侃道，陈坤啊什么都好，就是太低产了。没错，与同时代的男星相比，陈坤拍戏真的算不上勤奋。从影十八年只拍了26部电影，有的时候一年能有一部电影上映就算不错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陈坤身上呢，他好像每次火一阵儿就会停一会儿。 还有什么能让我牵着？还有谁让我这样难过？身走了很久，我没来得及承受痛，重新来过。还记得你叫过我沉默，余温早已经擦肩而过，一封信说到尽头，都不愿说想你是眼泪的借口，什么都没说丢下我就走，什么都没留只留下伤痛，什么都没说拉着我的手，几行泪停留眼眸，什么都没说过往片都划过，什么都没留唯一的就离开了我。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还有什么能让我牵着？还有谁让我这样难过？身走了很久，我没来得及承受痛，重新来过。还记得你叫过我沉默，余温早已经擦肩而过，一封信说到尽头，见都不愿说想你是眼泪的借口，什么都没说丢下我就走，什么都没留只留下伤痛，什么都没说拉着我的手，几行泪停留眼眸，什么都没说过往片都划过，什么都没留回忆怎能用文字带过，就离开了。 昨天你对我说你要离开，这种生活让你觉得悲哀。你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笑笑对你说了声拜拜。临别时我再次抱你入怀，你的身体依然那么温暖。我知道谁都可以把我伤害，是一个幸福的子弹， 爱是一个幸福的子弹， 没有爱就没有伤害， 没有伤害， 爱是一次永久的期待。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 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宁寇，接下来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昌平路辅路有 4.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5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丽泽西街到望河桥有 2.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24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东汇河北路东向西，从西大望路到现代城西路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8公里。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松榆南路到垂杨柳东里有 1.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1公里。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复兴门外大街西向东，从复兴路到白云路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安定路北向南，从建安东路到北三环中路辅路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四，尾号限行的是2和7，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我不敢出声，看着他亲吻你，眼不能闭，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我在叹息，说不出口的秘密，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仅剩一点稀薄的氧气，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还是你喜欢的剧，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 陌生看你眼神，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想得太深，爱来的时候话不成文，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去竞争，原来何时都是发生，怪自己枉费青春，我输得彻底，把你深埋在水里面，